见你的日子最美丽。You're my love， 你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最爱的最简单，最浪漫，地址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 ，To give me you。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乐乐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999私家车广播，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一块进入乐享生活。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具、家居、家装和建材的任何疑问，或者是一些想了解的内容，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关注我们的乐享生活。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和您分享最新的家装资讯，还有最全的家装信息。今天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又有哪些最新的行业动态。 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 我们一起来看。环保一直是各行各业着力倡导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从今年的2月份起，由环保部发布的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家具正式实施。环境标志呢，是一种标在产品或者是外包装上的标签，它表明该商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在生产、使用和处理过程中完全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要求。与之前执行的标准相比，新版标准增加了对于皮革和人造革的一些原材料的要求，增加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废物回收和处理的要求，调整了对于一些容积性木器还有涂料中的有害物质的一个限量的要求，增加了对于产品中可以迁移的元素和邻苯二甲酯的限量要求。若能够执行到位的话，家具的环保性将会大大的增强。而实际上呢，家具环保标准早已经有了，而此前呢，很多合格的出厂厂家也会张贴上相应的标志。总之，将我们消费者的健康生活落到实处，还需要更多更加细致化的一些管理手段。 狂风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最新的行业动态。要时尚还要低价，家具消费啊趋向年轻化。现在80后90后的消费群体步入结婚购房的阶段，他们对于家具和建材的家居用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逐渐的成为市场上消费的主力群体。为了迎合当前的消费者需求，不少家居的企业都把家居设计风格逐渐向年轻、时尚、个性这几个关键词来进行靠拢。目前20到3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光顾家居卖场的比例在逐年增加，足以看出家居市场的消费群体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即便年轻市场的销售空间很大，但是呢，这部分群体大都是一些刚刚毕业或者是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们的经济能力十分的有限。消费者在购买家具的时候要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所以呢，家居卖场会搞一些活动，而在这个时候下单购买的话是最为实惠的。同时家居企业也要把握好整个家居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所以我们相信以后呢，会有更多又时尚又低价的一些家具走向市场了。当然这是一个好事情啊，希望我们以后的这个家具越来越环保，而且价钱也越来越合理，越来越便宜。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这世间太多牵挂，太多空话，时间都会给你去消化，还是算了吧，别说他，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回忆是陷入无底洞，只要学着自己时刻提醒自己，本来真的会痛，不是梦，准备的玩下的零的话，在眼里落不成下，最伤人的话，最痛的疤都来自那一张幼儿嘴巴，眼里大方狠的话，夕阳西下，转过身，谁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 我们默默实现曾经之前最心思第一的痛，想要的追吧，恍然如梦，我深陷藤蔓之间，风干每段记忆，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看岁月风化，人世间敲打，心里早已占据的轮廓刻下，转过身，谁为你留下一行牵挂？绝望的枝桠，最华丽的分岔，谁会与我看着世界繁华，匆匆一别，恍然如梦。我是想怎么之前，想怎么之前，真心在你的痛，来自那一场又的追梦。 小一滴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 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每天的下午的这个时间，李恩都会在乐享生活当中跟各位来一起分享关于我们家居建材的一些新的知识，还有一些设计的理念。当然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是999月生活，月是喜悦的月，您可以搜索关注我们。昨天下了班之后啊，李恩去了咱们一个同事家去玩。我们这同事呢，可以说在家居方面的要求很高，把他的家里面布置得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特点啊，就不止他家一个，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同事，大家家里面的房子基本上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那就是空间特别小。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在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房价越来越高的城市，想要拥有一套大的房子其实很难，所以很多人在第一步的时候都选择先买一个小户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房价越来越贵，你越往后就感觉越买不起房子，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先买一个小户型的房子。所以这个小户型的装修啊，就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显得有点头疼了。为什么呢？因为空间特别小，我们想把它装好，但又怕很多地方浪费了空间，所以说很多人都希望这个小户型可以装的既节省空间又非常的美观大方。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小户型装修的一些禁忌，还有一些技巧。是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讲，刚才我们提到这一节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小户型装修的禁忌和一些技巧。咱们首先来讲一讲这个禁忌吧。小户型因为这个房屋的面积特别的小，所以各位千万要注意我们的墙面啊，不可以用到这个暗色。不管你多喜欢这个暗色的色调，但是在小户型的房子里面，千万不要把你的墙面刷成暗色。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小户型的空间不知晓采光的 面也会比较小。如果说你再涂上一个很暗色的一个墙面漆的话，就会给人一种特别压抑的感觉，会使得你的这个空间看起来更加的狭窄。你想想，每天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肯定会很压抑的。另外一点呢，很多人在这个小户型里面都会选用一些隔断做一个功能的分区，但是这个隔断建议各位千万别选用这个硬质的隔断，应当选用一些软质的隔断，特别是可以选择一些玻璃材质的隔断，因为玻璃材质的隔断呢可以很好的透过光线，不会增加你的这个光线的阻挡，而且还可以使得光线呢透过来，这样会使得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开阔。在灯光方面呢，一定要选择多种颜色的灯光，就是不能选择一个单调色的灯光，这样的话会显得你的布局比较分明，而且会显得你的空间的这个区域感很强，产生一种高低错落的感觉。最后呢，就是要提醒各位，不要选择一些宽大的家具，这样的家具对于你的这个小户型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它会使得空间更加的局促。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小户型装修的一些小技巧。首先，在装修小户型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空间和区域的划分，使得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作用。更加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好不同的颜色，让不同的空间和区域看起来更加的有区别。另外呢，我们选择灯的时候，要选择一些尺寸小巧的灯，这样可以更加有效地帮你这个空间预留出来，也不会显得空间很局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隔断啊，就是说咱们这小户型一定要多去选择做一些隔断，这样可以更好的使得空间有一个划分。当然这个隔断尽量选择软装或者是玻璃材质的隔断。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乐享生活。 感觉不太习惯，我有点邋遢，有点懒，但也喜欢打扮。其实我内心很简单，只想要不一般。怪你喜欢或不喜欢，爱看或不爱看。De m'épargner la peine de tenter à chercher en toi ma raison d'être. Peut-être dois-je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虽然这个 3D 电影呢在我国已经发展了有一段时间，而且已经发展的可以说越来越好，但是这个 3D 电视啊也并没有停下来。在2012年的元旦的时候，我们国家第一个 3D 电视试验频道就已经正式的播出了，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开播了好几年了。虽然这个 3D 的电视节目还是很少，不过这个频道呢其实已经有了。3D 电视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采用一种非常高的新的科技啊，让你不用佩戴 3D 眼镜就可以用裸眼观看出立体的影像。嗯，这个跟咱们在影院看电影可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是不用戴眼镜的，您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电视机看到这个 3D 的影像，听起来特别的神奇。而且呢它的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视觉的冲击性比普通的电视机要强多了。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兼容 2D 跟 3D， 就是如果您看的是普通的电视频道的话，这个 3D 电视也可以正常的显示，如果您看的是这个 3D 的影片或者一些 3D 的电视节目的话，它就可以自动的为您切换成这种 3D 的效果，而且亮度也很高，对比度也非常的高，另外这个画面呢也非常的清晰，没有任何的鬼影。最大的特点就是让您有身临其境的那种自然的效果。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你爱我，讲我知你爱我，话佢听你爱我，等佢知道对错。我知你爱我，等我知你爱我，话佢听你爱我，当佢面抱下我。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 3D 电视机啊。 3D 电视机咱们想要看的话呢，您其实要准备好这个一个 U 盘或者是移动硬盘，因为您需要把一些能够支持 3D 的一些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咱们从网络上把它下载下来，用这个 U 盘插在电视机上才可以看。这个 U 盘呢一定要注意把格式呢切换为 NTFS，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个 3D 的影片它的格式很大，一般都在8个 G 左右，可是我们一般的这个 U 盘呢只能存储4个 G 的单个文件，而你把它切换成 NTFC 这种格式之后呢，就可以储存8G 这么大的文件了。另外呢，我们把它从网上下载完之后呢，也别忘了匹配一些相关的字幕，然后一起放到我们的 3D 电视机上来进行观看。当然我们说过了，我们也有一些 3D 的频道啊，虽然这个频道目前非常的少，但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不妨搜索一下 3D 的频道看一看他们的节目。同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如果您的 3D 电视机的尺寸在65寸以上的话，一定要下载 1080p 以上的分辨率，否则的话会显得有点不够清晰。到最后可能大家会问了啊，咱们这 3D 电视机现在都哪些品牌有呢？其实有很多国外的一些大品牌都已经有了 3D 电视机，当然咱们国产品牌也有 3D 电视机，比如说长虹的呀海信的呀，就有几款目前在市面上的销量还不错，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国产品牌长虹和海信。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人哋公义伤心咁脆弱，受唔住你有日离开我。其实你爱我，人类之中最爱我，无谓咁难娶咗佢两日，然后离婚即是搵翻我，趁住人世同佢。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呢，我们跟各位来推荐一些败家的剁手的东西啊，可以说买买买永恒的话题，特别是那些正在开车的少妇们，或者是那些美女们，或者是那些需要把家里面打扮得很漂亮的太太们，你们这一节一定要听好了，因为我们会推荐一些既实惠又好用的一些小物件，而且摆在家里面特别的提升我们家里面的生活品质。 比如这第一个要推荐的就是我们要买一个好的红不是一个啊，是要买一套好的红酒杯，或者是一套好的茶具，最好两者都买。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在家里面来客人，咱们喝酒的时候，可能你喝的这个红酒到底是什么酒，大家不会太在意，但是你的那个酒杯如果好看的话，就立马可以提升很高的档次，对不对？就是好的东西还要用好的容器来盛放，包括这个茶具也是一样的。买一套漂亮精美的茶具呢，也可以让您或者是客人在喝茶的时候提升非常高的一种喝茶的体验。除了这个红酒杯跟这个茶器之外呢，还需要买的就是这个吹风机。当然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家里面都有吹风机啊，可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吹风机可和一般的不太一样。这个吹风机是那种特别小巧的，可以折叠的，我们可以放在包里面的吹风机。你也知道，我们可能去外面经过了一些外面的一些风吹啊，或者是一些日晒之后，你的头发会有一些的不太整齐。而如果你有一个随身的小吹风机的话，就可以在卫生间找一个镜子，把你的这个头发给打理一下，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物件。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值得您购买的一些小物件。这个小物件呢也非常的值得购买，特别是像我这种家里面养的既有狗又有猫的这些人啊，可以说家里面如果没有这样神器的话，你都没法出门。什么呢？就是那种滚筒的粘毛器，它可以很好的帮你把这个衣服上啊、裤子上的那些狗毛猫毛给粘走。而且你家里面养的有这样的动物的话，你的沙发上、你的床上、你的椅子上，可以说你一切的布面的这个东西上都会粘上它们的毛发。如果有了这个之后呢，就可以帮你很好的清理，很好的节省时间。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在家里面去准备上一个这种滚筒式的粘毛器。说到这个提升家居的氛围，留住自己老公的心，留住自己老公的胃，那很多家庭里面的太太呢都是花尽了心思。其实除了要做一手好饭，把家里面准备得很干净之外呢，你还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提升家庭的浪漫氛围。怎么样提升呢？那就是要经常去做一些香薰的精油，或者是买一些很漂亮的花。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在家里面备一些这个精油的香薰套装，备一些花瓶，另外呢还可以再买一些这个卫生间的除臭剂，这些东西都可以有效的提升家里面这个空间上的这种芬芳的气息。 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到5点钟，乐享生活都会在 FM999 私家车广播与您准时相约。在节目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关于家装、家具、装修和建材的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是一些好的案例跟各位来进行分享。同时，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乐生活，给我们节目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继续来讲讲在家里面还可以摆一些什么样的经济实惠的小物件呢？还有一种就是目前很流行的叫做多肉植物。其实这个多肉植物呢，它摆放在家里面的一角的时候，感觉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自然的气息在里面。而且这个多肉植物呢，一是价钱便宜，二是它也特别的好养，你不需要经常浇水，不需要经常去晒太阳，它就可以活得非常的好。而且它也不像一些绿色植物不适宜摆在卧室，对吧？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咱们这个绿色的植物啊是不适合摆在卧室的，可是咱们这个多肉植物呢就没有这个影响。所以呢，你也可以买一些多肉植物放在家里面，也可以很好的提升您家居里面的一种温馨和自然的氛围。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谁把星光点亮，谁